起，像孩子在爬楼梯，一转眼就大人的语气，倔强的离开你。不论走在哪里，都忘放在过程里，那难忘的脸庞在时间静止中。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听到了周杰伦的这首《美人鱼》，就不得不提起林俊杰的这首《美人鱼》了。相比于周杰伦的《美人鱼》，林俊杰的《美人鱼》似乎证实着爱情的力量是如此伟大。一起来听到来自林俊杰《美人鱼》。 也不在乎身上鳞片，爱情能超越一切。在我身边，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，请不要匆匆一面，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。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，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，怎么忍心的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

的侧脸有多美，和你丢下的一切好匹配，我还以为我能多狼狈，我自以为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，这是杨丞琳对于暧昧的诠释。超过友情达不到爱情，这样的感受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有过。一起来听到杨丞琳暧昧。